只是彻底放松，三分钟。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遇见你，爱上你，是一见钟情。离开你，却无法自己，是命里注定。也许我会去追，也许我会跟随。 心一发就难回头，一